坦白也要勇气，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，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，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。冷的冷的冷的冷的，你不要不说话，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，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。 要离开，你是 bad boy， bad boy， 你的坏样。

010-5175-2200 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

长夜来不及阻挡。我愿是清晨里阳光一半，爬过窗台轻落在你脸庞，吻别你每一寸心房，那幸福的地方仍属于我的爱吧。